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英国首相卡梅伦刚刚结束了自己的访问中国的行程，回到了英国，但是在访华期间他也回答了中国网友的重大关切，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非常非常的关心，那就是英剧《夏洛克》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第四季，或者说他什么时候能够拍的再快一点？好，咱们来听听这个英国首相是怎么回答网友的各种神提问。 Okay, Prime Minister, you opened a Weibo account recently for your visit to China, and we've already got thousands of answers or questions online. Would you please answer some of them today? I'd be delighted to do that. Okay,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at are your main aims and goals for your trip? My main aim is to make sure there's a good and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So it was very welcome to have meetings with the President and with the Premier, and also to bring to China a range of British businesses, British museums, British universities, so that we can shar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each other's countries and build strong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trade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for a win-win situation. Another question, which music band do you like best? Which music band do I like best? Well, I have very wide tastes, but at the moment the band I like the best is Mumford & Sons, who are a young British band and they're doing really well, and it's brilliant music, particularly their recent album is very, very good. Third question is, would you consider cooperation in urban planning of small cities with China, especially in remote areas in the west part of China? For example, personally, I really like British towns. Right. Well,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British-Chinese cooperation. I can see the enormous urbanization in China. I think over the next 18 years, we can expect another 30 million people every year joining China's cities. So I think it's a big opportunity to try and make sure that the lessons that have been learned in the past and mistakes that have been made in the past aren't repeated. So I think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for cooperation. There's a British firm on my visit that is helping with hospital services in a new small Chinese city. So I think there's many opportunities for town planning, for architecture, for services, and also to build in a greener and more environmental way. And the fourth question is about the British drama. Right. Could you please help to push more of a Sherlock episode? Three episodes, the online followers say, each season is not really enough. They've been waiting for 2 years. Right. Well, I know that Benedict is hugely popular in China. He's a big star. Sadly, I can't tell them what to do. It's an independent company, but I know how popular Sherlock Holmes is, and the modern adaptation, I think, is a brilliant adaptation. Of course, people can always go back and read the original Conan Doyle stories, which are wonderful, but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say that people in China want more Sherlock Holmes and more of the modern version. Final question. Does your wife cook on normal days?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et off work? Well, no day is the same being Prime Minister, so sometimes you're going out and working very late. Other times you can try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the family. We take it in turns to cook. So she is a better cook than me, and she's definitely a tidier cook than me. But I try to do a share of the cooking, and I cooked one of my favorite dishes before coming to China on Sunday, which is an oxtail stew, which I made at home. So I did the last meal before I came to China. Okay. 哎呀，这个卡梅伦答了半天啊，也没有回答出来说这个 Sherlock 到底哈、啊，这个今年的剧情是怎么样，到底会不会有大结局，或者说呢，像很多网友关心的那样，是不是要加快一点推出，一年只推出三集啊？实在是对于很多的网友来说，包括我在内，觉得，哎，让人家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还漏了几个， 没有权利去改变， 还说漏了几个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啊，比如说雾霾，比如说这个邓文迪和布莱尔的绯闻，他怎么看？啊，倒是呢，你看他在这几个回答里面非常非常的流利 啊， 就是一副 英国首相的首要条件就是口条要好 的一个感觉。啊、 这个本来呢，英国首相访华哈、啊，大家可能如果比对，比如说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这个亚洲的行程，大家会更关切一些硬的话题啊， 嗯、 比如说这个类似防空识别圈啊，或者说一些啊战略经贸的这些。所谓国家大事，但是这次在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这个访华行程当中呢，哎，大家觉得好像轻松的话题偏多。卡梅伦在出访之前也是马上就提到说，想到中国坐高铁吃火锅啊，这个就让人想到那个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冯小刚坐着一个马拉的火车，嘚咯嘚咯，然后在那边喝着红酒吃着火锅，哗的一下，这个火车就翻了。 他这个清明的那个。作风呢，就是在到中国之前就在建立了，已经开了一个微博，好像他离开的就是几天的访问，离开之后他已经有26万的那个粉丝， 是， 对，所以这个公关的工作做得不错， 嗯，但是公关的国内公关的做的恐怕还是有一些问题哈，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在英国的国内媒体。普遍是对于卡梅伦的这个访华是提出了不小的批评，这个批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有点太客气了， 这个腰实在是太低了，说扣头扣得太厉害， 这个让人想到很奇怪，这个英国当年马加尔尼的使团访问中国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见了皇帝到底要不要跪、嗯、哈，现在在过了200多年之后，这个英国人很多，这个英国人评价就是说这次已经不是讨论说英国人的膝盖能不能弯了，就直接扑通一声就跪地上了。 你看他在上海交大演讲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哈？第一个问题就问他，学生就说这次好像给人家的形象呢，你就是一个商人。他说我确实是带着贸易任务过来的，而且他也自己坦诚，他说国内对我有非常多的批评，但是我自己呢是问心无愧的。好，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豪华的团队，不说是史上最豪华的一个经贸访问团嘛，包括哪些人呢？有这个捷豹路虎的前总裁叫佩斯，还有葛兰素史克的首席执行官安伟杰，还有利物浦大学的校长，渣打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劳斯莱斯公司的亚洲区的总监，还有这个巴克莱的全球副主席，空客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还有伦敦证交所的负责人。你从这些人员的构成上也看得出来他主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牌。倒是哈，你看他在这个行程方面有一些呢是大家没想到的，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说他会去杭州， 最后没去 浙江大学演讲，但是最后呢我们猜测应该是杭州为了去见马云吧，后来马云不是还爆了一张他跟他的这个合拍自拍的照片吗？ 是， 原来呢被媒体就包，他说这是20分钟在上海的一个高级宾馆里面是一个私会，目的呢就是看上马云、阿里巴巴他们这个非常庞大的电子平台，觉得这个是一个对英国来说特别特别大一个商机。 事实上在中国的对英国那个经济的贡献占的比较大，我手头上有一些去年的一些2012年的一些中英贸易的一些数字。比方说呢，就是在去年来说，就是中国是英国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的地位，还有呢就是英国有一些汽车啊、医疗用品的，以前是出口比较困难的东西，那中国都接受了这些东西作为它的进口商。另外呢就是英国呢就是它没有加入这个欧元区，没有受到太大的欧债危机的影响，但是当地的经济能力就是比较低一点。但是呢最近几年呢都、就是中国的学生每年都有十几万去读书，然后再带动了一些经济。然后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伦敦的那个楼房的房价都涨得很厉害， 没错， 大部分投资的都是 华人 来的。 这个说到卡梅伦的访华哈，环球时报这个上来就给卡梅伦一个下马威，在卡梅伦没到中国之前就发出一篇社论，非常有意思，说 英国在中国欧洲外交中的可替代性很强，而且英国已不再是什么大国，它就是一个欧洲老牌国家，适合旅游和留学，有几支好球队。这最初是中国人生气时的想法，但慢慢很多人的这种对英思维再变成习惯。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很多人指的是中国人呢，还是英国人啊？如果说你这个指的仅仅是中国人的话，那这一次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他的这个经贸代表团做出的很多事情，恐怕呢是在印证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么一个判断。欧洲英国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他的政治或者说军事上面的一些对于中国的利害哈，已经开始被他在旅游或者说在一些文化一些较为软实力方面的这些吸引力给盖过了。这个事情你说英国人估计有一些不服气哈，也看得出来他这个国内的媒体 没错 对于首相卡梅伦对在很多的这种过于示好的举动有一些颇有微词，可以说。但是在中国这边呢，大家觉得这又是一个现实，网友可能关心这个英国的电视剧好多过关心英国对于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态度，因为很现实，你在这个区域你就是没有军事存在。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由卡梅伦开的先例哈，他究竟会不会成为英国跟中国未来的这么一个常态呢？咱们先休息会儿，今天三点换新闻，在卡梅伦已经回到英国之后，咱们来点评一下他这次访华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醋。 这个一说到卡梅伦这一次访华呢，不管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很乐意去翻历史，那在历史当中就不得不被提到的就是1793年，当时在中国仍然是乾隆年间的时候，英国特使马加尔尼爵士率领英国第一支代表团很有意思的，这也是一支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试图说服当时这个强大的天朝啊，或者说中华帝国赋予英国商人更多的经商的自由。那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就研究啊，当时英国人的这个传递的由英国的女王至中国国王中国皇帝的这个国书里面提到了，希望能够划一些小岛，这个小岛呢划的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而是舟山。在当时英国人最初是希望能够在长江的入海口舟山群岛这附近得到一两个小岛，而且还特意说明说我们不像葡萄牙人，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要占领这个小岛，我们只是想用这个小岛啊来做一个商 站， 作为一个中转站，我们不准备在上面驻军。那当然知道当时英国已经是有这个大英日不落帝国的这个雏形了，它的这个海军实力非常的强，因此呢就需要在海上有这样的补给淡水啊、食物啊，或者说人员休整、贸易中转的这样的站点。那在中国呢，挑选的舟山群岛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临近中国的经济腹地，也就是长三角地区，今天所说的这个江浙这一带是相对来说比较富庶的，也是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果能够在舟山群岛获得一个贸易中转站的话，英国的这个商品，我想当时这个棉纺织产品就可以大量的直接进入中国的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那当然了，这个乾隆皇帝是根本没有看得上这个主意哈，说我记得当时这个皇帝有一个回应啊，说我这个虽然说咱们地方很大哈，但是没有一块是多余的，你这个小岛也不是你要就可以给你的，当时就根本看不起这个也不知道在哪里的这么一个国家。 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过了一百多年之后，人家就用这个军舰哈、啊，就把中国的国门就给轰开了。 当然，现在几百年之后哈、啊嗯，你说英国人他自己都很少叫自己大英帝国了。 嗯、 就在上个月，他们非常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在文章里面说啊，咱们的国际地位呢已经这个今不如昔了，还可能进一步的衰落。 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笑话，我记得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在跟英国的这个外交官在有一次国际谈判当中哈，应该是谈到了这个类似于减排，就是气候变化中减排的问题。那这个英国的外交官说，哎，你看这个英国地方也很小啊，人口也不多啊，然后呢就被别人反唇相讥说，不对，你们是大英帝国，是 Great Britain 啊，这个你们这很大，怎么可能小呢？ 是，你看现在几百年之后哈，大英帝国瞄准的一定不再仅仅是土地和所谓的几个小岛，他们有确确实实的数据来说话，人家盯着是中国。卡梅伦自己的原话，已经有7亿崛起中的中产阶级，这个是一个太大的市场、 嗯、 而且反观自己国内，就现在有20%几的这个青年人的失业率，这个也是居高不下，他们必须得想办法去解决、 嗯、 倒是你说一般人可能不会想那么多的这个国际大问题和国际大局势的情况下，大家会留意非常多的花边，比如说送礼、 嗯、 啊，咱们就非常留意，哎，他们给咱们带了什么样的国礼，咱们又回赠给他们什么。 是， 这一次呢，卡梅伦呢给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带来了一件英格兰男子足球队的这个球衣，上面是有所有成员的签名、 嗯、 给彭丽媛的礼物呢是一副这个麦宝瑞的手套、 嗯、 然后呢卡梅伦呢是赠送了一系列的书籍给李克强和夫人陈红， 好像还送了李克强一支网球拍， 是吧、包括这个撒切尔夫人、丘吉尔啊，他们这些人的传记、那么作为回赠呢，咱们李克强送给卡梅伦是一幅画作，还有一座高铁模型，并且送给他的小女儿是一些玩偶，这些你看起来是充满温情的一些小的外交往来哈，但实际上、嗯、这些才是反映国家的所谓的软实力的，你看人家有足球、嗯、人家有这个世界著名的时尚品牌， 最卖的那个软实力， 没错。而且我就翻了一下以前的历史、 嗯、 就是你会看到毛主席那个年代、 嗯、 他送斯大林送什么礼物，还包括呢送一些第三世界咱们的非洲伙伴送什么，他当时送斯大林啊，除了送这些清代兰花瓷花瓶，还有这个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和龙船之外呢，还有土特产， 哎， 咱们这个上等的绿茶呀、龙井啊、 嗯、 还有你可能想不到、 嗯、 山东的大白菜， 哎， 他说呀，这个我送你家里吃的玩意儿，就证明咱们真是哥俩好， 这个 比较实在， 实在、 嗯、好，你看后来包括送这个赞比亚总统、 嗯、 毛主席是送了一版这个精装版的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会 哈，这其实也算是咱们有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可能哈、接着呢到了70年代，中国国礼当中呢就开始送动物了，送什么呢、 嗯、熊猫， 熊猫、 嗯、 没错。可是呢到了2007年之后呢，就发现呢咱这个熊猫的生存的环境恶化， 没那么多熊猫， 没那么多可以送的了、嗯、于是呢再也不送给国外的政府，我们听说的好像港澳台方面的还是能收到哈，像香港、 这个、台湾还是 海洋公园什么的还是有送的哈、嗯、接着送给什么非洲啊、南美啊，就更加实在了，直接送家电产品和数码产品、 嗯、 证明咱们在这些 数码产品这个东西真是啊，你说 iPad 这个玩意儿，小到这个家庭聚会，大到国家之间的这个交往，都是非常适用的。 但是你看这些送礼品当中的一些变化哈，也能反映出时代特征和你这个国家最宝贝、 嗯、 拿得出手的东西是什么、 嗯， 到底有没有宝贝，在你的眼睛里可能是一些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但是在对方收礼人的心目中他是怎么看的，这个我觉得是外界非常好奇的。 嗯，这个当年的马加尔尼勋爵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据说哈曾经有如下的这一般描述，说中华帝国就像一艘古老而破败的一流战舰，过去150年有幸靠着一代代勤勉的船长使其免于沉没，它胜过其邻国之处仅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哈，这还是在1793年的这个英国特使对于中国做出的这个评价。反过来回到2013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的报纸啊，非常能够代表这个官方权威的《环球时报》就强调说，他的这篇文章啊，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叫做“外交无大事儿”哈。这个大家以前熟悉的话说叫“外交无小事”嘛。 嗯、 就像刚刚樊素说的，这个送礼啊，大家都觉得， 嗯、 你看每一件礼物，你不要小看它， 一定可以传递很多 这个重要的信息。嗯、但是《环球时报》说啊，这个中国 国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现在不管是军事还是在经济的实力方面哈，话语权已经越来越大了，咱们已经不需要完全靠这种小细节去做文章哈。这个外交上你说这些事儿，当然需要这个礼节啊，或者说需要场面上需要对付过去，但是最终呢还是实力说话，这个最终都是要给实力来服务的。环球时报举了一个例子，说你看前脚卡梅伦来到中国，后脚呢这个英国的海军参谋长呢就跟日本方面就表态说不接受中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问题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英国是耍两面派，而且还特别指出一个问题，说这个在欧洲的三个主要的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三个呢好像都是跟中国在玩游戏啊，这个主要是在达赖喇嘛的这个问题上面。有一个国家如果跟达赖喇嘛去接触呢，另外两个国家呢就跟中国去修补关系，然后呢这样轮换，好像这样大家呢既不输这个本国的舆论，又能够呢在跟中国的经贸上面占到便宜哈。环球时报最后得出来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你们这个把戏我早已经看透了，因此呢哎，我就觉得也其实也不怎么稀罕你。哎，这个中国的舆论哈，你再比较一下到这个220年前英国的这个对中国的评价，你会真是感慨啊，这个时光真是流逝了以后物是人非，现在语境是完全倒转。 嗯，屌丝逆袭嘛， 真是。所以在香港呢也是，你如果这两天去也不是这两天了，现在去在中环啊港岛去散步的话，你仍然可以找到很多话说是200年前的这样的遗迹。好，比如说这个中环很著名的一条街，我一直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在香港有一条叫做博殿柱或者博殿栅，哎，对，这些啊，如果光看这个中文字的话，你肯定反应不过来是什么。哎，但是如果说这三个名字的话，内地的这个你在内地的上过小学的、中学的朋友就知道，普鼎茶街，普鼎茶街现在在香港仍然是一条主要的街道。然后呢，在香港很多的这个街名、路名啊，你还是可以仍然 跟着英国的， 对，你可以找到当年在这一段恐怕让今天很多中国人记忆深刻的历史当中。 而且卡梅伦跟香港也是有一些渊源的，就 他 当年 来过香港工作， 他在香港怡和洋行干过几个月哈，就是当年从牛津毕业的时候。 是， 但是你说现在卡梅伦他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也是挺务实的。你说如果是从外交层面上来说，他很难有发言权，他基本上就是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转， 手里没几张牌， 而且显得在外交政策上是一种左右逢源的这么一个姿态。所以呢，现在就给国际社会上造成了一个印象，是英国他非常难成为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伙伴和盟国。 我觉得 就是现在做首相呢，就是你看你自己国家的情况吧，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就是现在英国已不再是什么强国了。那你做首相的另外的一个责任就是很要关注当地的那个经济，你搞得好经济的话，当地的名望也可以维持一个绽放。所以我想的就是你不能怪他，因为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从中国拿过来，就是经贸啊、商业啊或者是金钱。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做错啊， 这个当然没有，不是做错或者做对的问题啊。有句话叫做看菜吃饭，你手里有什么牌啊，你才能够怎么打。因此呢，英国的不少媒体在批评卡梅伦的同时，其实也没有办法给出更好的一个建议来。那其实卡梅伦在出访之前的这个放话呢，也是有意识的在语言上进行一些平衡，比如说强调在中国的这个经贸的谈判和人权的对话啊，是不会偏废其一哈，是或者说是能够造成一种平衡。但是实际上的动作呢，就好像这个英国的伦敦前市长鲍里斯好曾经说了这么一番感言，他说你很难去一个人家家里做客的时候突然开头就一句说，嗨，我们谈谈你们那儿的自由状况怎么样。就这个很，你必须很现实的看待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卡梅伦对于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的有体会。 对啊，就像 是你说 就想就是早前就是美国的副总统拜登过来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他也没有特意去说出来那个防空 识别区、 区别区的问题。 但是你很难把英国跟美国今天的这个状况等同起来。美国它毕竟是在这个区域，它有大量的军事力量的存在。 我就是说，它也没有 特意的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矛盾点出来。 是哈，这个因此英国首相现在这份工作哈、他其实要做好呢也不是特别容易，特别是在行使外交的职责的时候。那卡梅伦这次还去了成都哈，成都据说他吃火锅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到底是吃了一个什么样的火锅？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继续聊。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瑟。 这个很多外国官员在中国做的一些事情呢，经常能够受到中国网民的大量的关注哈，主要是投射一个中国官员的形象的反差。那卡梅伦呢，这一次在成都哈，专门是去吃了这么一顿火锅。据成都的这一家火锅店的老板说呢，在几天之前，突然有一个自称是英国领事馆的一个外国人到的这个火锅店来订了80几个人的位子，哇，80几个人，我想这一定是一单大生意哈。但是成都的这个火锅生意，我知道成都遍地都是火锅店，其实他估计要挑中这么一家呢，应该是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这一家一定有他非常， 不是地沟油， 对，这或者一定是比较香的油，这个我想这家火锅店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好，卡梅伦这个一行啊，吃了多少钱呢？吃了877块钱，好，这个877块钱，大家说，哎，这个怎么比呢？边上一桌，据说有一桌是中国的这个陪同的随行人员，可能还有一些中国的官员哈，吃了一桌，边上一桌吃了2000块钱。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两桌具体人数可能有差别，或者说双方的这个胃口啊可能有些差别，但是哎，很多网民又说了，你看这个卡梅伦吃饭啊，吃的还算是比较精简，点的这个菜呢也是比较家常跟地道。那火锅店呢也没有放过这个很好的机会，在卡梅伦吃完了这一顿饭之后呢，推出了一个据说是首相套餐，是吧？ 卡梅伦锅，现在 卡梅伦 就叫卡梅伦锅，真的，如果再多花个1000块呢，可以清点谁呢？就是服务过卡梅伦的美女服务员来专责招待。它的卖点就是呢，给你亲身讲述当时卡梅伦是怎么吃的。这个呢是888块钱，据说现在已经排到多少号都已经爆满了，总之、 大家都想要享受一下这个首相的待遇啊。这个火锅店因此也成为了卡梅伦这次行程当中啊，大家一直希望能够去捕捉一些新闻哈、但是呢也无奈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新闻爆出来供媒体选择，反而就成了这一单火锅的事情呢成为大家报道的比较多。那除此之外呢，嘿，卡梅伦还在这个成都啊跟小学生打乒乓球啊，跟马云拍了一张照片啊，大家觉得，哎，卡梅伦在这疫情当中的这个软新闻超过了他的硬新闻，哎，也让人觉得很怀疑，说这个人家是来干这个事儿的。 还有一种这个软新闻跟吃的也是有点关系的，就是卡梅伦呢这次在出访这个中国的时候，他做了一单生意，一单生意你知道是什么？不是平常的汽车或者是医疗用品，就是出口那个猪的 精液， 对，就精液，对对对对， 还有种猪， 就给对， 就给 人开了一个玩笑，就是猪精的首相。 这个不要小看了，这个确实很有用， 对， 很有价值。 还有一个很小的点，就是说，原来的英国呢，那些人砍掉了猪之后呢，所有的猪蹄都不要的 啊。 现在所有猪蹄可以出口到中国，要赚大一笔 这个居勺啊， 居勺哎。 其实你管他人家现在新闻呈现出来的形象什么样子、尽管他有多么的民间外交，可是呢，人家只要回去交差就好了。他现在可以带回去60亿英镑的合约，这个呢是多么的有利于投资和就业机会。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签证的问题，其实、签证的这个事儿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包括在 英国签证现在可能是最难办的签证。 他在上海的时候就说是商务的旅客呢是一天之内就可以给你办好签证，而且他在成都的时候跟郑渊洁童话大王也开始聊这个签证问题，当时聊得很有技巧，就问郑渊洁，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会跟郑渊洁聊上，是因为郑渊洁后来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想可能是有些关系。他说本来是这个《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找他去英国的一个书展，有一个对谈，都是写童书的嘛。结果问他有去吗？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签证问题太麻烦。他说我不想在你们的签证官面前暴露我们家的财产。他是这么一个原因，然后立马好给你解决了，但是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样解决的办法。反正当时 首相特批， 当时他的一个承诺就是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是确实麻烦，反正一定会给大家解决。所以你看到这次这个卡梅伦整个的行程，他又是非常的谦卑，但又非常的慷慨大方。就你说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帮你解决。可是我们看到刚才明姐讲的《环球时报》，还是央视，包括有一些中国的一些新闻社，大家的大标题现在喜欢用另外两个字亲民，还有另外两个字同在，就是冷静。就是你亲民是一方面，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外交问题所谓的大是大非不能够用这些亲民的姿态就可以掩盖得了的。 英国的大是大非， 没错，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领导人，包括从拜登吃炸酱面什么的，我昨天看了一个这个电视节目，就是我才知道原来当时点那个炸酱面是李萌点的，就骆家辉的太太点的。骆家辉的太太她是会讲中文的，你知道吗？ 对， 虽然讲的也不是非常流利，然后骆家辉他就说让李萌去点，因为他会讲中文。结果李萌就看到一个菜单就懵了，他说我根本不会认，但是他就瞎点，但是点了之后味道还不错。你看这次我们讲到什么什么人来访华，立马能够想到非常多的亲民跟老百姓互动和接触的样子，一个也是反映他们这些平常在跟老百姓啊在民间街头露脸的一些习惯，二一个也是觉得好像能够缓解你在外交层面上看到兵戎相见，或者说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比较尴尬 的一些局面能够缓和。但是大家还是记住了，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够用这些看起来是民间很软的外交来淡化。 这个大是大非到底双方是怎么谈的，或者到底有没有谈到任何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现在也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在卡梅伦的这个经贸代表团当中呢，有一些人一定是很着急的，比如说格兰素史克的这个老板。格兰素史克之前在中国陷入了这个行贿门，也是一连串的可能是外国企业在华的这个麻烦当中的其中一个，这些老板对他们的自己的这个身家的关注啊，恐怕是压力都最后直接传导了他们的这位大老板英国首相卡梅伦，或者说卡梅伦某种程度上都不是他们的老板，卡梅伦只是一个英国的推销员而已，而且是一位口条非常好的推销员，因此他身上背负的这个担子非常的重啊。那他带着这些老板们来这个见中国的领导人，是不是要帮他们解决这一些问题哈？这个台下大家到底是谈成了多少，除了现在在签证的问题上，这个种猪的这个问题上之外，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我想呢应该不至于是空手而回。 是是是，那这位43岁就当上英国首相，也是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首相卡梅伦刚刚是回到英国，尽管是在国内非常多的评论认为呢大英帝国这个光芒已经不复存在，像环球时报说的它仅仅是一个适合旅游和留学的国家，但是人家至少还适合旅游和留学呀，这毕竟也是他手上目前最重要的两张王牌之一，在中国人的眼睛里面，你说中国哪一天被英国人称作他除了投资和做生意还非常适合英国人去留学和旅游，那真是中国强大的一天了。 对，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想这个硬实力跟软实力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在环球时报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论调还就是说咱们这个软实力什么都是虚的哈，最终呢都是要给咱们的硬实力，给这个外交啊或者说给军事以及这个政治的利益来服务的。你看这个英国他虽然说大打这种软实力的牌啊，最终还不是说明他因为硬实力不足嘛，他才是这样去做。但是反过来也我相信考验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软实力是不是真的可以到了我们已经 经可以忽略这个问题的地步哈。你看中国现在在推外交的时候主打还是打经贸，说哎呀咱们这儿这个人多钱多哈，然后这个高铁啊什么这样的 推最强的， 以这种经贸的这个牌来主推，或者呢就是一些军事的问题，咱们还是因为有这个国防的力量在做后盾。但是在软实力方面，恐怕现在中国还没有特别多的资本来跟别人谈这样的问题。虽然说啊，孔子学院也好，这个新华社的这个全球扩展也好，但远远没有到达一个被就是你的这个价值观，或者说你的这个软实力到达被全世界所接受或者说被认可的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这个跟英国的，你不要小看了这两部英国的 BBC 电视剧啊，这个还是有很远的路要来走。好了，这个在英国之外，另外一个受到很多中国人共鸣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在朝鲜。在上周以来呢，韩国媒体首先爆出来，就是朝鲜的第二号人物，或者用中国这个宫廷政治的一个熟悉的词汇，就是朝鲜的摄政王啊，张承泽，他是这个金正恩同志的姑父。那最近就在12月9号，我们看到朝中社的一个电报，就是发布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就宣布免除了张承泽的一切职务。这个语言的内容非常的有意思，我不知道这是朝中社它中文的原意，还是这个翻译的时候一些春秋笔法哈，非常有意思。他说，最近发生了一起万分危险的反党反革命宗派事件，潜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异己分子，在继承主体革命事业的重要历史时期，试图削弱党的唯一领导，进行派别活动，扩大自己的势力，胆敢向我们党发起挑战。受会议就揭发了张承泽的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及其危害性和反动性，这里面提出了张承泽的几点罪状，除了这个削弱了这个内阁中心制啊，狡猾的掌控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重要部门之外呢，还提到了张承泽沾染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营私舞弊，腐败堕落，滥用权力专事舞弊，与多名女性搞不正当的关系，在高级餐厅阴暗的包间里花天酒地大吃大喝，思想腐败，极度懈怠，食用毒品，在受党的恩惠出国就医期间挥霍外汇，甚至去赌场。哎呀，这样的这个罪状加上这样非常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以后啊，给大家留出了非常多想象的空间。哎，类似的语言呢好像在中国也偶有所闻哈，经常是能够让中国人产生一些共鸣。不过谈回到朝鲜，在张承泽这个被实际上免除了职务之后啊，你觉得朝鲜是不是将会迎来一轮比较大的变化？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马上回来，谢谢哈森。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朝鲜的第二号人物张承泽，在朝中社的最新的公报当中，已经被宣布免除了一切职务。那后续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还很难说。但是很明显，在金正恩上台之后，首先是拿掉了这个威胁到自己军队领导力的军方的几个主要的人物，现在又在党政啊当中的这个最大的权力所有者张承泽也是遭到了免职。那在完成了这一轮权力重组之后呢，朝鲜是不是将会迎来比较大的变化？大家会比较关心，比如说朝核的问题，包括朝鲜和中国、朝鲜和韩国、朝鲜跟日本，最重要朝鲜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而且张承泽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并不是完全陌生。他曾经在去年的八月份还是率领过朝鲜的团队在中国访问了6天，当时的媒体也是报道是创下了几大突破。 好，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哈。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梁先生，您觉得这个张晨泽被免职之后，朝鲜是不是会迎来变化？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这件事情的话呢，一呢是这个这个鸟兽尽，走狗烹，这是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呢反映呢这个朝鲜内部啊对这个国家发展的这个方针呢有比较重大的分歧，而且斗争啊也还比较激烈。第三呢，就是呢这件事情反映呢金正恩呢不是个大才，这个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呢有点过高了。这个金正恩呢用这种办法，用这种清洗的办法呢来解决党内矛盾，解决党内分歧，这个办法的话呢必将造成呢这个最终会造成的话呢众叛亲离，他的话呢很可能会落得一个孤家寡人这个下场。 好，谢谢北京的梁先生，好，非常精辟的三点分析。再来是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啊，我先给你解释一下上个问题。 嗯， 好多老百姓都说啊，咱们美国人、欧人来完做完生意回来骂咱们，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中美中欧有巨大的那个顺差，所以呢，人家过来是逼着中国买东西，这做生意得双户的。 嗯， 中国领导人不傻，不是那么回事，是吧？ 嗯， 我再说今天的话题。 嗯， 其实朝鲜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多像，我比你年长几句，当年的阶级斗争比这还惨呢。当年呢，林彪、刘少奇左膀右臂都让他老人家给剁了，林彪还列为党章呢，写进党章作为接班人呢，是吧？ 嗯，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珍惜这改革开放的成果。朝鲜为什么不改革开放？因为金正恩他留过学，他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所以你得骗老百姓。很多人说中国怎么改革开放了？因为我们粉碎48号，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否定了阶级斗争，我们才改革开放了。我们是幸运的。 嗯。 金正恩是不可能开放，一开放世界一知道他就完蛋了，所以才会更加残酷的镇压人民。谢谢哈。 这个赵先生提出这观点，就是因为金正恩留过学，见过世界，他更加不敢改革开放，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论断。 而且跟金正恩的这个履历相比之下呢，张承泽呢他对外界世界也是非常感兴趣，这是美国的前助理国务卿希尔他说过一番话。他说他其实不仅出访过中国，也曾经出使过韩国和欧美，其实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儿，他们是非常 清楚的。他也很清楚哈。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哎， 宁先生您怎么看朝鲜接下来会迎来变化吗？ 我觉得吧，变化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我认为吧，就咱们中国古话，就一朝君子一朝臣，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换了这个君主，那个他一朝臣又不，实际上张承泽又投机分子，他都干了一辈子革命，他什么投机分子？我认为这个就是不同政见，就是金正恩呢，把他老爹的这个旧臣，这要清洗掉，不听他指挥棒，这肯定是政治一场政治斗争啊。 嗯，好，谢谢。黑龙江的宁先生啊，还是这个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自己啊，也很少发生变化。接下来听到来自北京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 关先生您怎么看？ 哎， 您怎么看这个朝鲜张承泽被这个废除之后哈、啊，这个解除权力之后，朝鲜会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觉得倒不至于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就是像朝鲜作为一个政治上十分封闭的国家吧，让他脱北啊或者叛逃来说呀、啊，是朝鲜当局应该是说他最不能容忍的。然后张承泽的话呢，或者他可能他的亲信或者本人，或真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因为也有报道说嘛，我看到很多也报道说，哎，那个他的亲信呢，或者是逃到中国来呀、啊，还被什么韩国人那个保护起来了。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在朝鲜来说，他这个权力非常集中的国家。简单的粗暴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是他们经常这么做的。我觉得不管主要金正恩还在位，然后不管处理的二号人物也好，三号人物也好，他的大权应该是很集中的，就掌握在金正恩的一个人的手里。所以他们这么处理的话，应该是很有效的。也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调查呀或者审核呀，然后给类似于张承泽呀扣了很多帽子，又说他自己的什么私生活不好啊，赌博呀、吸毒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相当于 再打一下落水狗吧。 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这个仅仅是一个，就是一个事件而已，在外来看来。 嗯， 对政局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竞争能不能控制住就可以了。 嗯，好，谢谢关先生的分析哈，这还是一个宫廷政治的一个思路哈，这个反正就是一切以保障权力为最重要的目的。 而且不仅仅是张承泽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金正恩的三姑六姨的命运，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惹人深思。 这个网络上流传的金正日出殡的时候，这个福陵的七大臣八大臣的这个照片啊，现在是一天这个怎么说，一个的少下去了。接下去呢，可能金正恩将成为这张那张照片上面唯一还能够活着并且掌握权力的那一个人。这个看到这张照片也是戏剧性非常的强。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哎，张先生您怎么看？ 哎，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化这个防空识别区，韩国紧急化识别区，有些韩国涉及到中国的很一些利益，但中韩两国之间不管今年发生什么问题， 嗯， 都会在外交上都会解决的。特别在中国渔民都进入韩国区域去打鱼，每个问题在外交上都是不了了之，都是可以这么说，很平淡的都解决一些这个问题，都很平平淡淡就都给解决了。 好，谢谢张先生。可能更想说的是这个韩国的防空识别区的话题哈。不过，看起来朝鲜在没有解决国内的这个麻烦之前，应该对于防空识别区暂时还是插不上嘴的。那么，于先生应该是来自安徽的朋友。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于先生您怎么看呢？ 嗯，朝鲜早就应该变了。金日成、金正日时代的政治体制早已经不适应这个世界的潮流，全世界都知道朝鲜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再不改革开放，他们将会被抛弃，被边缘化。金正恩心里最明白，再不改革开放，人民会越来越贫困，若是开放了，开启了民智，人民懂得了什么是民主自由，他们金家王朝的世袭独裁制将不长久。张承泽事件只是权力的争夺、政治斗争、排除异己的博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谁都不能永远的欺骗人民。 嗯， 我们国家应该尽己所能的帮助朝鲜人民生活的尽量好一点，但是不要被朝鲜金家王朝政权所连累。 嗯， 什么事都要做到得心应手、收放自如。好的， 好，谢谢。得心应手，收放自如，哎，能不能够做到呢？沈阳的王先生怎么看？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王先生，请您发表意见，您怎么看朝鲜的这个事情？ 就是张承泽那个被解职的事。 是。 这个事儿呢，我是这么看的。虽然是金正恩的这个做法吧，他们是政治派别的斗争。说来说呢，对那国际呢，肯定是有一种那个印象不好的印象， 嗯， 但是啥呢？他们是肯定翻不了大浪的。从中国来讲，他作为中国的一个小朋友，就是， 嗯， 他这种做法，中国没调教好他，中国也有责任。 嗯，好，谢谢您哈。这个时间不多，所以说只能请您先讲到这里了。今天 最 后一位来自山东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时间有限，请您发表意见。 哎，我的看法是不会有变化，因为金正恩拔掉了能够威胁自己统治的最大势力，虽然是亲属长辈，但是对于金正恩来讲是件好事，避免了治人者握权也，限制于人者治命也。那么金正恩会提拔自己亲自提拔的可以信任并且去担当这个张承泽的职位，那么他可能会按照我们中国圣人讲的那个考察人的能力，全变辨别真伪是非，然后得人才者能治天下，用人不当那就有可能误天下。 好，谢谢 我的看法。 嗯，好， 谢谢 山东的关先生哈。这个朝中社的最后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个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关键要看他们自己怎么做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